中的牵挂。 总有

的眼泪不会掉下来，蓝蓝的眼，蓝蓝的梦，我将你画成一片片白云，蓝蓝的眼，蓝蓝的梦，陪伴我直到永远。 我愿做你最

我不说你

是我爱我吧，我是广大，我只有吃不吃。 怎么说怎么爱